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主要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华威南路东向西方向都是车多行驶不畅。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北京的降雨天气以及台风烟花的最新情况。 东京奥运即时报，乒乓球混双决赛中国新闻组合遭逆转，3-4不敌东道主日本队。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方面地铁28号线开工建设。 天津方面，天津市与京农集团签署14-5合作框架协议。 河北方面，中节能环保能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 文体方面的消息，京津冀博物馆联办文艺展演，三地文博人唱新歌给党听。 国际电讯，伊朗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3万。 疫情笼罩东京奥运会，菅义伟支持率触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北京市今天开始的新一轮降雨。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未来3天北京市多降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昨晚8:5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8点，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 此外，预计本周四周五北京市仍有雷阵雨天气，降雨量级与台风烟花路径密切相关。目前台风移动速度和路径不确定性较大，北京市气象台将密切监视天气，及时更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降雨将影响今天早晚高峰，请公众合理安排出行。强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积水，请公众注意交通安全。 为应对本次降雨，昨晚10:50，北京排水集团按照防汛一级响应做好了备勤准备。响应启动后，集团所有泵站人员全都在岗，共计备勤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95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2423人。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密云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密云水库启动预泄调度，初始下泄流量为45立方米每秒，将为主汛期降雨留出更多的库容。 水务部门提醒，密云水库预泄调度放水期间，涉及潮河、白河、潮白河等河道水流流量大、流速急、河岸态势不稳定，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 7月份以来，密云水库流域降雨频次高，汇水多，已累计来水4.97亿立方米，同比去年水库蓄水量增加6.35亿立方米。当前密云水库入库流量122立方米每秒，水库水位仍会缓慢上涨。 根据对北京市主汛期降雨的情况分析，后续还将会有几次强降雨过程。北京市水务局综合考虑水库自身安全和下游河道行洪安全，采取小流量预泄分级调度制度，从昨天下午4点起实施预泄调度，留出较多库容量，调蓄后期洪水。 水利部昨天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受台风烟花带来的降雨影响，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将维持超警超保， 长江下游支流青弋江、水阳江、滁河将超警。 台风烟花于昨天上午9:50前后在浙江省平湖市沿海二次登陆，受台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东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目前水利部继续维持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共有10工作组在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天鲁东南、鲁中和半岛南部地区将受台风烟花外围云系影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烟花有可能于29号从鲁东南进入山东，但气象专家表示，由于影响台风烟花的因素复杂，其北上的移动路径及风雨影响仍有不确定性，后续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加强跟踪研判，滚动发布预报预警。 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北京西站67趟始发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主要影响的是京广、普速、郑西和陇海方向。 特别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 APP 办理退票。 记者昨天下午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鉴于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强度在上海方向逐渐减弱，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尽快恢复运行秩序，长三角铁路部门昨天下午决定恢复曲九、曲宁铁路货物列车和上海南至北京南的第704次列车的运行。今天铁路上海局管内其他线路的各趟旅客列车均将逐步恢复运行。 铁路部门表示，恢复开行停运列车车次及时间等相关信息，旅客可以查看车站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客服热线、官方网站、APP 等渠道查询。此前受台风烟花影响，所有方向至上海各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在25号19以后全部停运。 东京奥运。即时报，即时报，即时报。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昨晚，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6枚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总奖牌18枚，居世界奖牌榜第一。美国代表队7金3银4铜，总奖牌数14，居奖牌榜第二。东道主日本代表队8金2银3铜，总奖牌数13，居奖牌榜第三。金牌榜方面，东道主日本代表队收获8块金牌，位列第一。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昨晚在乒乓球混双决赛中上演的中日大战。从势如破竹到双双哑火，中国混双组合许昕、刘诗雯昨晚在东京体育馆遭东道主劲敌惊天逆转，以3-4不敌水谷隼、伊藤美诚，令中国乒乓球队连续3届包揽奥运金牌的势头戛然而止。 这是乒乓球项目自1988年入奥以来的首块混双金牌，而这也是日本乒乓球历史上首次夺得奥运金牌。当晚早些时候，中国台北组合林云如、郑怡静4-0轻取法国对手莱贝松、袁嘉楠，获得1枚铜牌。 5年的备战付诸东流，志在必得的一块金牌被东道主拿走之后，赛后许昕、刘诗雯表示，无缘奥运历史首枚乒乓球混双项目的金牌，仍然觉得难以接受。接下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自东京的报道。 整个球队吧，整个团队，为了我们这个混双赛事，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很想在就这次比赛。 赛后走过混合采访区的刘诗雯泪如雨下，这样的场景一如11年前中国乒乓球女团兵败莫斯科，只不过那一年刘诗雯19岁，如今她已经30岁了。3-4被日本组合逆转，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中国乒乓球队难以想象的。赛后刘诗雯和许昕坦言，根本无法接受失败的事实。 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结果吧，我觉得自己还是很难以接受，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吧。比赛的过程包括结果，我觉得没有做到我们最好。 这场比赛一开始，刘诗雯许昕组合占据了上风，很快以2-0取得领先，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中国队将毫无悬念地获得混双奥运历史首金的时候，日本组合却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尤其是伊藤美诚犀利的进攻，甚至让许昕都难以招架。 伊藤在女球员里面是一个世界级的选手吧，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交手，她也是慢慢适应了我的一些球，她是敢于和男子选手对抗的一名运动员吧。搏杀的环节上确实更大胆更勇敢吧。 伊藤美诚突然找回状态，让本来在第三局领先的中国队输掉了关键分，就这样被对手连败三局逼上了绝路。 其实在第三第四局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能够扩大这个胜局的，但是我们在中局段领先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到后面我觉得日本队他们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发挥，尤其是第七局，我觉得我们后面还是在处理球包括我们自己的实力上没有完全的做到最好。 好在第六局中国组合稳住了局面，把大比分扳成了3-3的平局，但决胜局中国队再次断电，被对手开局8-0领先，这对老将组合也完全被打懵了。 第七局的这个开局，我觉得日本队打的还是非常果断，从线路上到他们的出手都非常坚决，可能他们的高质量的回球以后让我们很多球都是低质量的回到对手的一些舒服的点位吧。 赛后刘诗雯许昕难掩失落的情绪，对于这两位老将来说，奥运单项的比赛已经画上了句号，向来顺利的中国乒乓球队也在东京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 之前的一些备战里我们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终竞技体育看的是结果，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大家都会记住谁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吧。 当记者走出东京体育馆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12点，一场台风所带来的暴雨如期而至，而这一晚对于许昕和刘诗雯来说，注定在他们心里也会有一场暴风骤雨。 关于这场赢得银牌的比赛呢，我们想说每一枚奖牌都不容易，都是运动员拼搏的结果，我们与你们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也希望与你们一起分担失利的沮丧。关于这场比赛，北京新闻广播周末赛场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乒乓球国家二级运动员清瑞，也从专业角度做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清瑞。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乒乓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这场球。相信啊，这场球的结果跟我们大家预料的都不太一样。我们当时想的是，这块金牌应该是板上钉钉的能拿到手。但是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中国我们的新闻组合啊，刘诗雯和许昕最终呢是以3-4不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和水谷隼，无缘了这块金牌。那么在分析这场球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句话啊，就是国乒不是神，他们也不能说每场球都一定能赢，他们也是普通人。那么今天跟大家分析这场球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心态，第二是技术。从心态上来讲呢，咱们国乒的这对组合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从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包括有一个失误之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都能够看出来他们的压力有多大，他们实在是太想赢，太想拿这枚金牌了。那么这样的心态呢，无疑就给自己背上了一个重重的包袱。而且大家别忘了，他们打混合双打决赛的这一天呢，中国队在很多优势项目都错失了金牌，他们作为当天最后中国队的一个夺金点，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压力有多大。反观这对日本组合水谷隼和伊藤美诚，他们的心态就要好很多，感觉到他们是在拼咱们的这对选手。而且呢，比赛是在日本东京进行，他们作为东道主来讲，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方面呢都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下面我们就来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一下这场球吧。前两局中国队这对组合打的是非常的好，一上来就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 但是我要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第三局。第三局当时场上比分7-6的时候，水谷隼发球，许昕是吃了这个发球，哎，这个球就成为了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球之后呢，就能够明显感觉到中国队两个选手的失误明显增多，而且日本队的这个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就打出来了，而且水谷隼的正手发挥了出来，伊藤美诚的落点和速度打了出来。这场比赛越往后打，我们越能够看得出来日本的这对组合的配合是更加的默契，而且他们的击球点位都比较靠前，都在赢前打，所以就感觉后面几局许昕和刘诗雯一直被对方压制着，包括像后面几局许昕的这个正手是被对方完全的压制了，对方呢再去调动咱们的小枣刘诗雯的这个跑位，所以说感觉我们在场上都非常的被动，尤其是最后一局在心态产生变化的情况下技战术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也能看出来对方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哈，他们也是太想拿下这块金牌了，所以后面的失误也是非常的多，不过我们最后也是没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吧，最后遗憾的输掉了比赛。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混合双打作为乒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咱们丢了就丢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保三拼四和争五嘛，那我们后面还有男单女单男团女团的比赛，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比赛。我相信作为中国乒乓球队来讲，他们的实力仍然是高于其他国家的队伍的，所以相信他们一定能行。 再来关注体操方面，昨晚的东京有名体操馆迎来了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场体操决赛。正如赛前备受关注的三国杀格局，中国队与卫冕冠军日本队、俄罗斯队为这枚分量极重的体操男子团体金牌展开厮杀。最终，俄罗斯队摘得桂冠，日本队亚军，卯足劲奋力一搏的中国队收获了一枚铜牌。 志在打赢奥运翻身仗的中国队非常渴望这枚男团金牌，但是结果已经不能改变。5年磨一剑，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等待翻身的机会等了5年，虽然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大家并不气馁，中国体操男团加油，3年之后巴黎再见。 昨天的东京奥运会举重赛场上，中国队未能延续连胜势头，在女子55公斤级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廖秋云以1公斤之差不敌菲律宾老将迪亚兹。 赛后26岁的廖秋云哭了，但是他说，我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可是很遗憾对手太强了。迪亚兹也哭了，因为他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奥运历史上的首金。 2019年的世锦赛上，廖秋云曾经以129公斤打破了挺举世界纪录，还创造了227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对于自己的状态为何不如2年前的世锦赛，廖秋云表示自己还是有些伤病。女子举重主教练张国正表示，已经很满意廖秋云的表现了，没有遗憾，并对迪亚兹表示祝贺。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三天，中国军团无金牌入账，几个冲金项目未能如愿。除了刚刚提到的新闻组合乒乓球混双3-4不敌日本组合，女举55公斤级廖秋云以1公斤之差遗憾摘银，还有男双10米跳台以1.23分之差名列亚军，金牌近在咫尺，有实力却没能拿下，确实遗憾。 但是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一次技术失误，一个心理波动，一记保守的策略，对手超水平发挥，都可能导致与金牌失之交臂，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但也希望屏幕前的我们都能树立理性的金牌观、胜负观，去享受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没错，站上奥运赛场的每位健儿都不容易，都是好样的，他们为国出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甚至牺牲，希望中国奥运健儿继续坚定信心，放手一搏，站上奥运赛场，你们就是自己的冠军。 昨天中国体操队在男团决赛中，北京小伙肖若腾出战全部6项，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中国体操队昨晚在男团决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北京小伙肖若腾出战了全部6个项目的比赛，结果虽然有遗憾，但过程却已拼尽全力。 现在啊，还是略显遗憾，因为我们还是想拿到金牌。其实，就是表现的还是比较有遗憾，因为我觉得，一二三名差的真的是不多，然后实力上面几乎是一样的，就看谁，发挥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发挥确实是有一些遗憾，因为第1项之后有点落后嘛，但是我们也及时调整了， 应该是可以看出来我的比赛情绪不是说非常的沉重啊，非常的这种纠结，我觉得还是特别开心，特别享受的去享受这场奥运会。 从里约奥运会骨折退出到东京奥运会克服肩伤夺牌，肖若腾为了赢这个信念毫无保留。 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运动员都非常非常难，都有自己的问题，我的肩可能其实今天上六项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因为我觉得就这两场比赛了嘛，行，反正肯定就没问题。 当谈到与东道主日本队分在同一小组共同比赛时，肖若腾表示自己无惧挑战。 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我的队友是怎么感觉的，我个人感觉会轻松一些吧，因为赛前就已经想到了，因为就是我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对手其实还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我们的情况其实很相似，不管是从政策还是体制，更为接近，然后我就知道我们的意志品质是非常强大的。 尽管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体操比赛不允许观众入场，但是在看台上还是能看到拉着中国国旗的媒体记者以及随队官员等，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有看到，有看到。当时心情就是感觉，就是背后感觉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 这是肖若腾的第一次奥运之旅，面对紧张又刺激的比赛，北京小伙说自己虽有压力，但是更多的还是享受比赛。 其实我今天一过来就比较放得开，就比较放得开，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体力上呢，还是说是这个临场发挥上，还是有些不足。OK， 对，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感觉非常好，享受。 在昨天上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来自河北省的选手李冰洁最终以4分01秒08的成绩摘得铜牌，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比赛结束之后，河北台记者第一时间连线到了李冰洁的父母，一起来听他们发来的报道。 正常发挥吧，专业上面他还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吧，就是还是尤其是这个第一枪，昨天晚上第一枪，开始昨天上午的时候是跟我们说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我们俩就跟他就开导他吧，反正是奥运会又是第一次参加这世界顶级的这个奥运会是吧，一定要这个踏下心来，有好自己的成绩就行了。还是在从这个比赛昨天晚上包括今天上午的比赛，还是觉得他前半程吧还是不算太敢游，尤其是今天的决赛吧，没有跟住这个前面这两个高手。作为一个原来从事过这个游泳专业训练的这个父母来说，对，其实对他心疼和这个对他觉得这个孩子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当到训练以及尤其是在比赛当中啊，在身体和心理非常非常这个艰难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400米啊、800米、1500米、500米啊，游程过程当中，非常疲劳和那个非常难受的那个点，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他还是依然能够这个坚持，能够顶下去，这一点是我们觉得他非常不易，也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觉得非常心疼他的地方。我希望这个李冰洁啊，就是在他第一次奥运会的这个征程上吧，一定要注意休息，注意这个保护好自己，不要出任何的伤病，然后呢尽力去拼搏。 昨天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的女子街式比赛，16岁中国小将曾文慧以9.66分获得了第六名，创中国奥运的滑板历史。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7月26号，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的女子街式比赛在有名城市公园进行，最顶尖的20名女滑手展开了数小时的对决，其中就有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曾文慧，这是滑板项目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曾文慧也成为了首位参加奥运会滑板比赛的中国运动员。敢打敢拼的她，最终以9.66分获得了第六名。 就有一点点遗憾吧，最后的动作没成，也可能紧张吧。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他右腿的裤子上印着深深的血迹。当问到他是不是受伤的时候，小文慧表现得非常淡定。 啊，没事。啊，那只破皮，没事没事。 破皮了。 啊，没事没事。皮外伤的话就常态，那是原本就有个八天，擦破了而已。 皮外伤而已，皮外伤而已。 那个搭是什么时候摔的？ 也是这两天热身的时候蹭的，因为这个板场太涩了，蹭一下就可能就有点破皮，这种就是常态。对。 曾文慧是通过跨界选材进入滑板国家集训队的，他之前练习武术多年，直到2018年才专攻滑板项目，习武的经历也让他在柔韧、技巧、稳定性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这对他在滑板训练上有很大的帮助。 可能对我的控制力，然后对他的平衡性有帮助，还有核心什么的，就各身体各方面。 虽然这次在强手如林的奥运赛场上没能站上领奖台，但这位05后小将已经在自己的滑板生涯中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到东京完成比赛就是一种别样的成功。随着滑板运动在中国的广泛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像曾文慧一样的新生势力实现中国滑板新的突破。 还期待下一次吗？ 期待，我现在挺期待的。有啊，当然就领奖台 能透露 吗？生活其奏国歌。 今天的奥运赛事同样精彩，中国女子三大球今天将在东京奥运会赛场集体出击，女足迎来与荷兰的荣誉之战，女排对阵美国力争首胜，女篮首秀迎战波多黎各，三对三女篮将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战。 首战意外告负的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来强劲的敌人美国队，作为卫冕冠军，郎平的球队能否及时调整状态令人关注。 而对贾秀全率领的女足来说，最后一场小组赛对阵2019年世界杯亚军荷兰队只有华山一条路。前两战一平一负的中国女足退无可退，在战场上打好这场荣誉之战或许比胜负更重要。 中国女篮今天将在奥运赛场首秀，他们的对手是小组相对最弱的波多黎各队，要想小组出线此战不容有失。而三对三女篮中，中国队也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蒙古国队。 除了三大球姑娘们各自迎来关键战役，中国代表团的冲金步伐也依然稳健。今天游泳、体操、跳水、击剑、射击等项目将决出20枚金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有冲金机会。 在痛失了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后，中国跳水队27号将由张佳琪、陈云熙冲击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梦之队的夺冠目标仍然不会改变。 击剑方面，在喜夺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之后，孙一文将再和年轻队友们向女子重剑团体冠军发起冲击。 射击项目将迎来两场混合团体的较量，杨浩然、杨倩、盛李豪、张宇将出战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庞伟、江冉鑫、何正阳、王倩出战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在连续的斩银夺铜后，老将新人将携手冲击射击的第二金。 跆拳道项目进入收官战，郑淑音将在女子67公斤以上级力争夺冠。 此外，游泳和体操项目中，中国队也有和强手掰手腕的可能。半决赛身体不适的徐嘉余能否在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发挥出水平，值得关注。 体操方面，中国队则将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和美国队、俄罗斯队一争高下。我们一起持续关注，期待着奥运健儿们的好消息。 网络上那些滚烫的话语，河南，你收到了吗？ 今夜无眠，与河南同胞共在，一定要平安。 我被困在公交车上，车长买来水和食物，供大家补充能量。郑州是一座充满温暖的城市。 感谢奋斗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城市守护者们，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天佑河南。 河南是中国的河南，在风雨中我们守望相助，一定挺住，一定平安。 众志成城，一定中，郑州我的家。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我们跟你 一起扛。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消息。北京市地铁28号线是未来串联 CBD 区域大部分办公区、城市居住区和重点功能区的地下轨道线路。目前28号线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正在建设中。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前往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位于28号线光华路站 L1 竖井，正在做的是车站主体导动的一个开挖支护。 进入到距离地面约7米的地下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人工导动作业。地铁28号线在原有 CBD 线的基础上进行了线路延伸，线路起点为东大桥站，终点为广渠东路站，全长8.1公里，全都是地下线。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地铁线平均站间距约1公里，是全市轨道交通网最小平均站间距，将串联起 CBD 区域的大部分主要办公区、城市居住区和重点功能区。未来结合周边地块条件，超过一半的出入口可以实现与建筑一体化结合，让乘客们感受无缝衔接的便捷进出站体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第19工程部副部长王峰介绍， 光华路站是先期进行建设的，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它是分期招标的，车站和区间的进场目前已招标完成的86%左右。前4个标段穿越这个 CBD 核心区，比如东大桥、京广桥、光华路核心区站。东大桥可以和17号线，还有既有的6号线，还有22号线、平谷线都可以进行换乘。京广桥和10号线，还有22号线建成后的可以进行换乘。光华路站可以和那远期的24，再一个就是大望路站和1号线，再一个就是大家庭和那7号线进行换乘，这5座车站可以换乘。 今年3个100市重点工程设定了支撑全市投资30%以上的目标。上半年市重点工程支撑全市投资比重超过了37%，高于去年同期1.4个百分点。 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各项准备按计划推进中。昨天下午，记者探访北京地铁的环球度假区站，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既能降低建筑的能耗，又增加了城市绿化空间。乘客出站后步行大约700米可达到园区入口。目前车站已具备使用条件，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发来的报道。 在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层，8根伞状钢柱支撑起屋顶，天窗和玻璃幕墙通透明亮。车站以梦幻为主题，融入水墨画来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钢结构屋顶分种植区及采光区，种植区达10000多平方米。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露莎说， 与环球度假区景区绿化呢是融为一体，是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车站一共为2层，地面层是站厅层，地下一层是站台层，是双岛式站台。 环球度假区站是8通线南延和7号线东延的换乘站，也是两条线路的终点站。车站总体面积大约48000多平方米，站厅最多能够容纳6000-7000人左右。刘露莎介绍， 车站一共有6个出入口，北侧是5个出入口，其中有3个进站、2个出站， 南侧呢有一个出入口是可进可出。车站一共设置了82个闸机，从车站北广场 B 地口出站，经过它的安检测温，首先到达它的城市大道，大概是700米缓冲区才可以到达环球园区入口处，最快7-8分钟就能走到了。 目前环球度假区展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已到位，设备设施都已调试完毕，具备使用条件。刘露莎表示， 两边站台都设有卫生间，也有母婴室，联合了属地派出所、公交总队和治安支队，做了一个针对突发事件的一个大客流实战进行了演练。前期车站已经做了2次的保洁，预计后期在开通的时候做一次深度保洁，为环球度假区站开通已经做好了良好的运营准备工作。 近日，北京地铁在西直门、国贸、奥体中心、朝阳门4座客流较大车站陆续试点推出新版街区图，信息范围更大，内容更精准。据了解，这次推出的新版街区图信息范围由原来的以车站建筑为中心500米扩大到650米范围。新版街区图突出显示车站道路周边重点信息，包括道路名称、公交场站、医院、学校等内容，同时新增了车站无障碍出入口提示。 今年5月，北京地铁在六里桥站试点推出了新版街区图。这次地铁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车站的范围。为了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北京地铁工作人员将每季度对街区图信息进行排查，及时的更新。 昨天，北京市第一个面向所有医保参保人定制的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发布，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由北京银保监局负责监督，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5家保险公司联合设计开发的北京普惠健康保，将为促进北京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有效缓解人民群众高额医疗费用担负起到积极的作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发布会现场，齐先生一家四世同堂作为本市投保人的代表，用手机进行了投保。 防止这音频视频吧，因为很多补充的保险并不是那么全面，我们也是为了全家人来着想。 吸引齐先生的是普惠保的性价比非常高，一年投保195元就能获得医保目录内外最高300万元的医疗保障。普惠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也无需体检，高龄老人、高危职业、既往症人群都可以投保。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刘胜阳说， 它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有北京医保的在保都可以参与这款产品。第二个来讲的是保障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的自付部分、自费部分以及100种特药。 对于保障范围，人保财险健康险事业部副总经理杨慧晶解释说， 涵盖医保内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保障额度为100万元，以北京市当年大病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作为免赔额，起付比例设置为80%。第二层保障是医保外的责任，涵盖医保外住院医疗费用的自费部分，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免赔额2万元，免赔额以上赔付70%。第三层保障特药责任，扩展国内医院门诊处方和海南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特殊药品费用赔付保障，药品清单涵盖100种，保障额度为100万元，其中包括25种国内惠民常用抗癌和地产药品。 由此可见，普惠保是紧密衔接基本医疗保险的普惠型的商业保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说， 防止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一些特大疾病，惠民保在这个方面还是能够填补一个空白吧。对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呢，起到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 据了解，从本月26号开始到9月30号，2000多万本市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和5家保险公司渠道投保。 昨天，天津市与京东集团在迎宾馆签署了“十四五”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十四五”期间，京东集团将在天津投资120亿元，带动50000人就业，全面助力天津数字经济建设，打造高水平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 京东将助力天津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推进新八大里数字经济创新中心建设，打造智能制造数字科技产业园、创新型互联网电商产业园、天津网联车智能制造产业园、京津冀首个京东商业文化产业园以及领先的智能算力和运营中心等项目。 京东将在天津市布局超级体验店、京东便利店等零售业态，参与天津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营服务，推动区域商贸中心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京东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天津东西部的协作。 日前，中节能魏县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投产。河北省张家口市将逐渐告别生活垃圾处理只能靠填埋的历史。这一项目总投资 4.15 亿元，覆盖魏县、阳原两县，每天可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处理垃圾 29.2 万吨，每年还可以发电 1.1 亿千瓦时，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昨天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按机制下调，其中汽油价格每吨下调100元，柴油价格每吨下调95元。 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由现行的每升 7.13 元调整为 7.05 元，95号汽油由每升 7.59 元调整为 7.51 元，都是降低 0.08 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算呢，加满一箱汽油将少花4块钱，这是今年成品油价格的第二次下调。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期内油价可能上行。需求方面，发达经济体因疫苗接种率较高，不太可能再次采取大范围的封锁措施。特别是英国已经彻底解封，出行不再受限，原油需求增长预期所受影响较小。供给方面，欧派克扩展力度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美伊核谈判陷入停滞，都给油价带来了支撑。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26号通报，7月25号0时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40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再来关注河南的汛情，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水灾的最新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河南强降雨已致1290.74万人受灾，69人遇难。当前水情形势依然严峻，初步核实水利设施水毁达2.9万处。 据此次新闻发布会的通报，强降雨给河南带来了严重的损失。7月16号到26号中午12点的降雨，导致河南农作物受灾面积972.1千公顷，绝收面积108.9千公顷。 为防止灾后出现疫情，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成立河南省防汛救灾医疗工作队，奔赴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周口五个受灾地区，开展医疗指导工作。受灾各地已全力开展消杀。 重点再来关注一下河南卫辉及相关县市的受灾情况。记者昨天从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5号中午11点，暴雨造成新乡市、辉县市、卫辉市、奉泉区、牧野区等132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200余万人。 当前河南正处于七下八上的主汛期，河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9号，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濮阳、新乡、鹤壁、安阳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新乡虽然暂时雨过天晴，但防汛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连日来，河南、上海、杭州、齐齐哈尔等多地遭遇罕见的暴雨，形成洪灾等灾害。为此，果壳微信公众号整理了一篇自救指南，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如果开车被困在公路上，洪水在急速流动的话，不要下车涉水，水的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只需要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轻松将人冲倒，也可能导致车辆熄火或者失去控制。30厘米高的水足以冲走大部分车辆，60厘米高的湍流可以冲走 SUV 或者皮卡。如果困在已经被淹没的车里，保持平静，水即将充满车厢前，车门内外的压力会恢复平衡，这个时候更容易打开车门逃生，也可以尽快打碎车窗玻璃， 在没有专门的破窗工具时，用汽车头枕的金属支架撬动车窗的一角，更容易使玻璃破碎。如果洪水涌入家中，尽量穿上胶底鞋或者是胶靴，不要赤脚走动，并用挡水板和沙袋等方式防止洪水进一步侵入。要封堵好所有可能的进水口，重要物品转移到高处，比如证件、电脑等等，拔掉插座上的所有电源线，检查炉火、煤气阀门等是否关闭或处于安全状态，保持电池供电的通信设备处于打开状态。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门板、木床、空饮料瓶等做水上转移的安全漂浮装置，来不及转移时立即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由水转移。若被洪水冲走，尽量保持头上脚下身体平衡，提前躲避障碍物，不要被埋在下面。每家每户其实需要立刻组装一个应急包。食物方面，三天量的不易变质的食物，比如罐头、能量棒、压缩饼干、小瓶装饮用水、手电筒和备用电池、毛毯等用于保暖、雨具和结实的鞋、急救箱。给婴儿和老人准备特殊物品、卫生用品、消毒用品、防火和防水的容器，用来保管重要文件和物品。每六个月要检查一次食物和水是否过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京津冀博物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展演日前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三地文博单位以联办文艺展演的形式献礼党的百年华诞，进一步凝聚发展合力。 文艺展演由天津博物馆倡导发起，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联合主办，邀请京津冀多家文博单位参加。本次展演是继走进天博、河博后在首博的收官演出，全部由文博机构工作人员跨界出演。文艺展演期间，三地各为东道主，通过走亲访邻、你来我往巡回演出，唱响献礼三部曲。 演出中，天津博物馆与天津美术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带去的歌舞等节目，展现了文物守护者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对党的深情告白。其中，舞蹈《绣红旗》生动演绎了革命先烈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演出推向高潮。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据世卫组织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时2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22,294例，达到1,9408,019例，死亡病例增加7644例，达到4,162,304例。 据伊朗卫生部26号发布的数据，该国较前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181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累计确诊372,3246例。 伊朗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已成为在伊朗流行的主导型新冠病毒，并在其所有省份传播。截至26号中午，伊朗超过810万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超过240万人完成2剂疫苗接种。伊朗总人口8000多万，该国于2020年2月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 日本经济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首相菅义伟的民意支持率下滑9个百分点到34%，跌至他去年9月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项民调本月23号到25号开展，31%的调查对象称东京奥运会应当取消或再度延迟，56%称日本对外国代表团运动员和官员的入境措施不恰当。 菅义伟原本希望日本疫情得到控制，成功举办奥运会，继而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然而染疫人数激增，触发东京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迫使本届奥运会几乎空场举办。据东京奥组委26号通报，新增16例赛事相关确诊病例，包括3名外国运动员。本月1号至今，累计148名赛事相关人员确诊。 菅义伟的自民党党首任期将在9月底结束，他届时只有赢得党首选举才能保住首相的职位，而民调显示只有5%的调查对象支持他留任。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7集《杨平》，危难时刻党员不上谁上。 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当居委会主任，做基层社区工作，平日里多的是繁杂琐事，但杨平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验。新冠肺炎疫情溜进小区，在与疫情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他挺身而出，说出了那句党员不上谁上。 我叫杨平，1969年9月出生，我是2003年1月份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龄18年。党员做这项基层社区工作呢，可能会比普通的群众呢更多了一份期许，还会呢增加了一份信任。跟您了解一下，咱们那个原来20号楼那个西侧，这不是有一条那个小门一块路吗？一条路原来居民反映这条路坑洼不平，然后修整一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这个咱们西小门确实解决了老百姓的烦心事。 在玉桥东里社区幸福意愿小区，社区书记杨平和居民李淑华聊起了小区门前刚修好的那条路。李大妈说，这可解决了居民出行的大问题。 哎呦，原来是坑坑洼洼，冬天结冰，老人呢孩子上学都挺不方便的。最近这西边小门都给我们修好了，特别平整啊，摆上那花坛了，我们居民特别满意，赶紧玉桥街道跟我们玉桥东里居委会为我们百姓办了一件实事。 这样的小微项目在玉桥东里社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玉桥东里社区辖区0.37万平方公里，现有5个小区，居民7000多人。杨平说，他们社区12名社工要对接街道30多个科室，平时的工作繁杂而琐碎。 比如说我们社区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比如说健康大讲堂，各种知识的宣传，比如说反诈骗，金融知识进社区。 然而社区工作不总是和风细雨，也有疾风骤雨。去年年初的幸福意愿小区可不是如今这个模样。去年春节前，这个小区就出现了1家4口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社区副书记李莹莹回忆说，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防护装备，就是口罩，没有护目镜，是从体育用品商店买的那种泳镜，现在想想挺好笑的啊。对于当时来说，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装备了。 这家的孩子当时没有确诊，按照政策要被接到集中隔离点，这个任务落在了社区。杨平和李莹莹为了谁上门接孩子起了争执。李莹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会红了眼眶。 我说杨姐，我去，我年轻。杨姐说，你们家孩子小，你别去。真的，走出房门一刹那，我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觉得他就是咱们社区的书记嘛，他自己真的是扛下所有，就为了保护我们大家，自己就挺身而出。 而对于当事人杨平来说，他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 我说实话，当时什么都没想太多，就觉得我是社区的书记，这种时候我不上谁上，就这么简单。越是在危难险重的时候，就是越要有一个身先士卒。如果说社区书记、社区党员要是怂了，那你说咱们社区的社工群众他会怎么样？肯定是都整个就塌陷了，咱们这个群防群控这道防火墙就筑不起来了。 由于前期大家对病毒和政策都不了解，确诊居民的情绪也很激动。杨平说，想接触这个孩子也是难上加难。 我跟他就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之间的沟通，我那天我数了一下，几个小时80多次。我最晚的时候到过夜里面2点多钟从他家楼外回来，需要什么东西我们给送到家去，垃圾我们给去拿走。说实话，他撒那些怨气，说那些个不好听的话的时候，自己也挺委屈的啊。 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把杨平的付出看在眼里。居民毛少业说，杨平和社工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像我们这些年龄大点的都把他当自个儿孩子看，

好生活。